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再讲下 condom 嘅报告唔会有错啊？ 讲 condom 哦，激突嗰、那个， 激突嗰个啊！因为你啊，都同网友拜个新年先，诶、啊，而家应该系呢一集应该系三月六号嚟嘅。 哦， 咁啊，都应该未过， 未过十五， 未过十五啊，咁啊，都系都话啦，诶，希望啲网友虎虎生威啊，因为而家万一实辛苦啊嘛， 嗯、 啊， 而家可以、嗯、啊， 就嚟加价噶啦，我预计应该系三月。未啊，三月未啊， 嗯， 即系应该出三月最后嗰集啊、哦，应该27、28号啊，三月27、28就加噶啦。 哦，咁就有买趁手啦。 咁啊，系、嗯、噶，因为其实有啲网友已经系有买趁手啊，趁手咗有啲系、 啊， 有位网友就一次过买30盒嘅。 哇，咁劲、 啊！即系哇，即系即刻掂晒啊！ 咁高使用率， 一个30盒，有一个买20盒。 嗯， 一包买20盒嗰个就系我啲海同学嚟嘅。 嗯， 系因为我。哇！我兩個話：喂，下、啊、我就係三月加價咯，咁我買20盒咯。 哦，即係以前都有買開嘅。 係有買開嘅，因為就早輪見翻呢啲舊同學啊嘛，咁啊跟住佢問我撈咩，我話：而家我 sell 緊呢啲咖啡咯，咁樣咁佢試過一次啊，跟住就當然啦，佢成 有效， 佢實話幫人買㗎啦，次次都幫人買㗎啦。我啲朋友啲同學通常都係網友就唔係嘅，我因為通常話自己飲啦，或者好少話。而家少咗呢，我又話幫朋友買嘅啦。 嗯， 因為實知噶嘛。咁 你啲朋友就是你啊嘛， 就成話誒幫個朋友買嘅啫嘛。咁 OK 咯，你又幫人，又話費講咁多咁啊。 嗯， 咁啊，即係有咁啊，而家你3月6號啦，距離加價咧都仲有十幾廿日啦。 嗯， 咁啊，其實咧又快趁手啦，係咪先？話俾你聽。 誒，咁你嗰朋友有冇聽節目㗎？ 冇㗎，佢基本上。佢啲政治冷感嗰啲咧，又對網上 聽呢個節目啫嘛， 唔係唔政治噶，因為你知啊，我啲同學咧、 嗯， 通常都上年紀50幾60歲，佢兩個人嘅外祖父祖父嚟噶啦，做阿爺噶啦， 哦 ，OK， 啊有兩個阿爺嚟噶啦，咁啊對啲即係我一班呢啲咁嘅同學咧，即係目不識丁嘅，你唔實知我以前啲中學嗰啲咧、小學嗰啲咧，即係學店嚟噶，咁啊個個都。即係唔好識，即係玩 WhatsApp 都唔識啊！ 哇， 即係唔係好叻咯？即係 老人遇著， 即係佢哋鬧，即 係互聯網嗰種。 即係譬如我有啲同學咁樣啲小學又有，中學都有啦。 嗯。 咁咧，我喺 WhatsApp 嗰度佢約食飯啦。咁我就喺Open Y 啊、大眾點評啊，就 send 個地址出嚟。 嗯嗯嗯。 咁等佢好揾咯。跟住佢哋會咁樣，哇！你咁叻嘅，唔諗啊，諗都係啊，喂！大眾點評。分享個地址出嚟喎，哇！你咁叻嘅，咁都揾到，咁即係佢哋可想而知咧，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嗰輩咧、 嗯， 即係有啲人真係 電腦文盲， 真係盲嘅話啫，你即係佢識用 WhatsApp， 啲好撚叻嘅，佢識用 WhatsApp 係為咩？係放下啲鹹片啊，係真係噶，佢拉咗我有個谷度咧，專放啲鹹嘢嘅，咁啊有啲露點想睇啊，佢為咗呢樣嘢而學 WhatsApp 嘅就話曬咧 ，OK， 嗱你話你話要用。用部手機用到好似我咧唔算係七十日化啊，咁但係佢你要用到好似我咁樣，佢都唔到啊，未到啊，即係譬如我想揾一樣嘢，我而家我唔理㗎啦，我上網揾一樣，佢啲完全唔會。 係啊，好多人都 係 㗎。 嗱、啊，咁就有時我嗰個年代咧，其實啱啱就係中介期嘅、即係有啲人咧就會可能會依賴部電手機啦，依賴電腦啦。咁有一啲咧就基本上係抗拒嘅，好抗拒啊！我有個朋友就係、大我咁幾年到啦，佢唔係小同學嚟嘅，係嗰啲舊嘅我以前做製衣廠噶嘛，咁啊嗰啲師兄弟嚟嘅，有一個佢係電腦都唔識嘅，佢哋係 WiFi 點樣收佢都唔識嘅，佢裝咗佢老婆識用嘅，反而個女個老婆識用喎，但係佢自己唔識用嘅，佢完全係連手機，佢買部智能電話出嚟係廢嘅，根本就打出打入嘅啫。 即係唔願學，佢 係唔願學嘅，佢完全係唔知係乜嘢嚟嘅話，即係咧，即係教極都唔識嘅，即係我阿媽咁啊，教極都唔識嘅。咁我坦白講，我阿媽會叻過呢啲我呢班同學嘅，我阿媽起碼而家都識 WhatsApp， 因為為咗攞佢嘅孫女啲相啊嘛。咁、佢都學，佢都肯學啊嘛。有啲人真係學都唔肯學。 嗯， 算啦，嗱呢啲題外話嚟嘅，咁咪唔好講啊。即係我而家講翻嗰個話題啊。 即係 condom 測試啊。 嗯。 咁上兩集啦，因為你知啦，而家我係讀咗三集咧，大的搞長沙噶嘛。咁應該係出咗第二集定第三集，應該出咗第二集噶啦。上個禮拜出咗第二集啊。咁第二集之前咧，我咪有一集叫 condom 測試嘅。 嗯。 咁樣咁就試咗一個妒忌嘅雌激突。 激突啊！ 雌激突。咁我啊俾份報告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好詳盡啊。 嗯。 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對嗰個女女咧，咁嗰個女第一次啫嘛。 嗯。 啊、我唔知佢以前同佢。佢唔用雌激突有咩反應我唔知㗎嘛。 嗯。 咁今次唔係啦。今次就捉咗零零後啦。即係應該就係過年前嘅第一 Q 啦。 唔、嗯、 最後一 Q 啦。 嗯。 其實應該係過咗年㗎19年因為春節。 春之後。 春立咗春㗎啦嘛。 嗯。 但都係啦咁樣嘅因為過年之前嘅最後一 Q 啦。咁就約咗零零後啦。咁因為零零後以前就試過啲妒忌0.03啊。 嗯。 光忌0.02啊。 對比啦。 咁咁呢次呢我就攞咗啲。呢、這個雌激突出嚟試試啦，咁樣就睇下，即係兩個對比啦。 誒、嗯， 係、欸、其實真係有唔同喎。 係㗎，應該個女性個反應高好多啦。 但你都好似試過㗎，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個例子啊？ 我例子我就覺得對男士唔係好大幫助啫。啊，因為我自己唔係太敏感啦，可能。 其實唔關事啊，基本上個袋喉。 唔係啊，你話個袋嗰啲油啊，嗰啲有薄荷，完全 feel 唔到。 高頭飛 完全飛唔到， 少少飛唔到， 乜都冇。 O K， 咁我 所以我對我嚟講就冇乜用嘅。咁、 嗯、 但係同埋就係口咯，一摸上手已經覺得口 咯。就算未拆之前， 嗯， 喺個袋嘅咧，摸一掂個袋頭嚟，你覺得口。係 啊，但係個對手就覺得舒服嘅。 嗱，你首先你咁樣講咧，就一定要分開。你以前唔用呢個雌激突嗰個反應，同如果用咗雌激突嗰個女仔嘅反應係點先？咁樣你 咁易講啲咯。咁又冇咁樣去比較喎，因為我對上即係同呢個試同呢個女仔試呢個袋，上一次同呢個女仔係可能年幾前嘅事㗎啦，都冇。 即係你啲飯盒真係古靈精怪，即係你可以話年幾唔見， 突然間又出現， 有喺個微信揾翻你，跟住你又要約炮，跟住博完嘢，咁跟住就 又可能一兩年唔見㗎。 有呢啲即係呢啲 case， 即係咁啦。我講下咁呢次同阿零零後啦咁樣，都係啦，其實都一如過往啦。喂，唔知點解呢輪咧？即係呢啲啲女咧，即係唔知係咪等錢使啊？ 肯定啦。 即係點樣講咧？佢係嗱，我咪一路講嘅。阿零零後咧就係每次都會約我噶嘛。 嗯嗯嗯。 咁佢就會即係 一個月一次揾你。 我就講到明係一個月幾一次嘅。 嗯。 啊，咁其實佢一個咗月頭咧，佢就會借啲衣揾我噶啦。係咪做緊乜嘢啊？喺邊度啊？咁樣咧。咁啊，即係叫我過嚟啦。 係咯，我啲唔會咁嘅咯。 我啲會啊嘛。 成年先揾一次。 咁但係今次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好早啊。 嗯。 即係譬如我記得好似係二月搞佢噶嘛。 嗯。 咁一月中咧，佢已經問啦。 嗯。 咁喺個微信度講話，你邊度啊？咁我通常都我唔係日日都喺大陸噶嘛。我話喺香港啦。跟住話佢就問我幾時上嚟啦。跟住我就話。都未到月頭啊，咁我未上嚟住。其實你知啦，我基本上係每個禮拜都過嚟㗎啦，因為同你食飯啦，頭先啦，有時間飲啦，係嘛啊？咁我其實我會過嚟嘅，但諗下，屌，即係 仲壞啊！ 仲撚話你嗌我上嚟就上嚟，點會即係壞壞地㗎嘛？ 嗯 嚇，咁啊，我就話，咁我都係二月補過嚟啦，即係過咗呢個月先過嚟啦，跟住話，我順帶留一句話，年尾忙啊，要搵錢過年啊，咁佢跟住答我句，我都冇錢過年啊，好撚慘啊，而且你話我又走啦，我要翻鄉下，就唔知幾時翻嚟。 翻咗啦，翻咗啦， 翻咗啦，而家翻咗啦，翻咗，唔知幾時翻嚟咁樣講，跟住我話得啦，我話 過年之前揾你啦， 我十號之前。一會過嚟嘅，咁我真係我問佢幾時走啊嘛，佢話我十號就走噶啦，即係二月十號啊，即係未到情人節啦，咁我就話我十號之前我會過嚟嘅，咁樣你咪放心咯。咁一到咗即係二月頭嗰個 星期三啊，第一個星期三， 嗯， 定星期星期三定星期四啊？日子我星期幾我唔好記得清楚啊。佢就已經彈一聲留講喺微信留言咯，佢話你幾時過嚟啊？咁講，哇！我心諗你唔係真係等錢使得咁撚緊要啊？即係因為你知啦，因為零頭千三蚊嘅啫嘛，成個。啊，其實啊，我要講講啊，零零後千三，但係咧佢以前做嗰間場咧已經加價㗎啦。 哦， 嚇，而家係千五嘅。 哦，係啊，係啊， 千五嘅。咁啊咁但係我一路都賺唔知㗎。 嗯， 暂唔知啦，无谓。 佢仲要揞一百俾妈咪喎，系嘛？ 如果同我喺情趣酒店，咪情趣酒店咪唔使咯。 哦， 但如果佢系要喺翻圣 X 堡咧，就要啦。系啦，咁咪佢冇喺圣 X 堡噶啦嘛，咁样就就算嗌，就算而家去圣 X 堡嘅，我都唔登记啦。 嗯， 唔系下下去圣 X 堡登记噶嘛。 系啊， 系落系严嗰阵，嗰阵先要登记啫。 讲真，你喺地下停車場直接搭 lift 上去，佢邊知啫？ 唔係㗎，我可能我行後門都唔知嘅，但 係 佢哋驚嗰啲閉路電視有時移起上嚟咧，咁啊佢真唔夠理㗎嘛。 嗯，好似你就算鼠入房，佢都走嚟敲你門嗰只，係嘛？ 嗯，唔係未試過㗎。 嗯， 我試過好似呢間酒店咁，呢間維基咁。 嗯， 有次我行後門啫，避開曬所有㗎，咁佢喺閉路電視見到啊嘛，俾人上嚟敲你門，我都試過一次啦，又喺節目都講過啦。 嗯， 啊嗰次要揀屌啊嘛，唉，真係幾隻辛苦。啊，唔好講啊。咁啊，我約阿零零後啦。咁你知啦，我係打算即係零零後呢件唔係私有化啦，係長期揾噶嘛。 嗯。 咁你都識做啊。 嗯。 咁啊，就差唔多近呢個情人節啦。咁咧，咁咁啱得咁巧咧。我就屋企仲有一支香水， 哦，有啲禮物仔， 啊，有禮物仔，因為其實我都奇怪嘅，因為有時咧，行下街見到啲嘢平平地咧，啊咩沙沙特噶，嗰啲咧，我 要買定 一扎嘅，即係可能買通常都買香水噶啦，咁， 啊， 我買咗，但呢次咧就嗰時候我幫士蘭購啊， 嗯， 即係士蘭購嗰時候，而家唔知咪執咗啊？ 咩士蘭購啊？ 即係買丈夫口服液嗰度咧， 哦， 嗰間廣州鋪頭咧，啊，咁佢賣水貨噶嘛。咁啊，咁啊，我啊嗰次上去咧，就一次過就買咗幾盒CK 香水， 嗯， 一嚿水都唔使噶，一嚿水都唔使。 哇，咁啊抵喎！ 啊，因為出面買咗嚿幾兩嚿嘅，啊，咁我一次過掃咗唔知兩盒定三盒嘅，唔記得咗啦。咁啊有一盒就送咗俾上山妹啦，好耐，你乜幾耐以前啦嚇？ 嗯， 啊，咁啊送咗上山妹，一直咧就留翻一盒，就唔知送俾邊個喎。咁啊，我係有諗過送俾小豬嘅， 係 啊。但係小豬太遲啊嘛，因為小豬要下個月年頭先見啊嘛， 嗯， 咁啊呢咁見到阿零零後，係懷念都係啦，懷念呢個都會長期約噶啦，係咪先？即係點解佢平啊嘛，啊咁長期約嘅，咁都送啲嘢探下佢都好啊，咁我話咁啊攞支大盒香水咁啊上去啦，咁當然啦，窮還窮， 嗯， 冇錢還冇錢，佢遲到呢樣嘢咧，就係唔一定會變嘅。咁又係一 八九點先到， 都係啊，都成八點啊！你好簡單啫嘛，每次我嚟你啊嘛，我食唔食飯啫？ 嗯， 啊，我都話我每次嚟我都要等女， 嗯，都唔知幾時先， 我唔知幾時先食啊！咁啊，咁呢次都係啦。咁最後我點樣我哋去到我係約咗佢， 嗯， 即係唔好嚟酒店啦。我約咗喺金光華 食飯嗰度等， 食飯附近嗰度等， 嗯， 咁啊都等咗。即係佢同我講話七點零鐘到，咁我就你知啊，我會準時㗎嘛。啊，因為其實唔係準時，因為我要踩單車啊。 嗯。 咁我預早啲時間啦。係。咁我七點鬆我就到啦。跟住我就話咁啊到咗啦。 等個幾鐘啦喺度。 咁啊唔使等咯。我諗等個零鐘，一個鐘頭到啦，一個鐘頭到啦。 係 八點幾先，八點零先嚟到。 嗯。 咁啊嚟到我見到，我等到戇鳩鳩嘅人，戇鳩鳩啊。 嗯。 係喺度等啦，咁啊又唔敢行上去食煙喎，有幾行？因為好撚柒嘅呢啲咩女，唔識搭地鐵嘅。 嗯， 我試過有一次呢約佢喺金光華咧，咁樣我話明我唔知咩出口啦，我貼埋圖，寫明係呢個假設係 C 出口，佢係夠膽想喺 A 出口嗰度出咗咗閘嘅。 嗯， 跟住我要上翻金光華上邊去接翻佢，可以柒到咁撚樣啊！ 嗯， 即係佢啲唔識搭地鐵嘅呢就係可以柒到咁撚樣。咁呢次又唔敢行開啦，唔敢行開咁啊，又係咧影張相，嗰個啲唔知咩出口啦，影張相，影埋乜路， 出口，你行呢边啊，记捻住，你望一望佢。嗯、你出閘之前你望一望上面、嗯、你先至好過嚟呀咁樣。跟住話好好好好咁好 ,ok 嘅。咁呢次呢佢冇行錯地方嘅。 冇蕩失路啦。 冇蕩失路啦。咁咪一直咁同佢接咗佢啦。跟住就走去食飯啦。咁咪去咗楊元記呀。 哦串串嗰 度。食串串嗰度。咁因為即係有一樣你哋要下我或者可以唔學啦。我係好知道啲女仔鍾意食啲乜嘢嘅，即係邊啲女仔真係同佢，我同佢食一次雞煲，我又覺得佢黑面，咁再同佢食過一啲即係啊嗰啲叫咩啊牛肉店啊，街泰或者街泰、啊、 都黑面， 又黑面，咁我就同佢食過一次串串，就喺鑽石廣場嗰度食，咁咦開心喎、 啊。 開心喎、啊，咁、我知道啊，這個、這條女咧就中意食麻辣啦、即係你知啦，你問啲女啲女食乜，佢食話你話事噶， 係啊係 啊 你話事啦，你話事，但係食佢食到咧，佢出面，即係我又試下帶我佢食嘅啲乜韓國燒烤噶嘛，當然啦，嗰檔就唔一隻好食嘅，咁嗰日就連我都黑面嘅，咁咁帶佢去食去串串咯，咁你知啦，即係楊元記嘅裝修都唔差噶嘛，係咪先？靚靚仔仔咁，光光谷光光先先新新晚晚咁咪，咁啊咪喺度食咯，啊佢咁好開心喎。 係啊， 咁因為上次咧，你記唔記得我咪講過同佢食串串嘢，佢食剩啲串串咧，咪放翻落去嘅。跟住我已經呢次一坐低，我嚟講，喂唔可以㗎啦，唔好。當然我係好開心啦，嗰次幫我慳翻幾廿蚊啦。我話呢次唔得㗎，你食幾多就攞幾多，唔好再放翻入去啦。咁跟住佢就話啊，我知啦，知啦。跟住咧，佢又同我講咗一個故仔。因為你我節目唔知有冇講過咧，因為而家零零後咧已經冇做小姐啊。佢就做咗啲助理啊。喺深圳。 美容化妝啦。唔係美容化妝嗰啲啦。 美容化妝就係阿小新新。已經唔穩㗎啦，已經唔穩㗎啦。咁佢而家阿零零後做咗助理，做咗一啲夜總會助理啊。即係譬如有啲 跟個媽咪跟頭跟尾嗰啲啦， 唔係嗰只添啊！ 哦，唔係嗰只啊， 類似啊，大的去長沙嗰啲啊，咁即係譬如你栽咗一個老細， 哦， 一個團， 即係類似燈頭， 或者好似栽咗藍毛咁樣，梗係栽咗藍，係用藍毛嗰個講法最好啦。藍毛譬如佢一日有兩個場，有客嘅，佢唔可以去曬兩個場，佢自己都有一個朋友去幫佢手嘅。 哦， 咁我都見過啦，咁好似你都見過啦，嗰個幾高大幾靚仔嗰個啊， 叫咩名我都唔記得添。 有溝佢啦，我識男識男冇得啦嘛，我哋最緊要係 幾好傾噶佢， 好傾啊，但係講真咧，即係我嚟到係男冇招呼我噶嘛，其他人唔夠班啫嘛，係咪先？係咪先？咁阿玲玲又做咗嗰樣嘢咯，即係有人訂房，即係搞團嗰啲，咁佢咪去 搞手唔得閒就去幫手 咯。咁啊，可能提下成啦，咁樣啦，咁好似好大的嗰啲咁樣，或者好似藍毛啲嗰類型咁，有個做嗰啲人嚟助理啦。咁嗰個人幾，即係佢阿零零後嗰個老細，都好似幾撚旺幾撚旺啊！佢、肯定揾錢多過藍毛，佢差唔多日日都有幾場，佢養咗幾個呢啲咁嘅助理。 咦？咁使唔使去揾下幫襯下佢啊？ 貴啊！貴啊！ 貴啊！ 貴啊！佢間夜總會都貴啊！ 佢係邊間啊？ 就喺 羅湖定喺 羅湖 喺羅湖哦 ，OK 喺檸檬商場東門啊，斜對面咪有斜對面過咗條天橋咧，咁嗰度咪有間以前五星而家四星嘅酒店嘅，就喺嗰度已經有佢喺嗰度翻工啦。 哦， 哇！嗰間夜總會講緊啲女出街都要講緊2000-3000噶， 哦， 揦麻都要噶啦， 類似天上嗰啲咁樣啦， 好似天上人間咁樣嗰啲咁嘅價錢，咁啊咁啊，其實某程度真係貴咁啊，咁啊，但佢飲真係平喎，唔知點解喎，但係啲女貴喎，我大概問過下佢，佢話如果飲酒，我哋好多香港人去嘅，咁都係500-700啦咁上下啦咁樣，因為嗰間 K 房係比較。嗌價錢貴啲嘅，咁啊，唔知咁樣嘅，其實點樣賺錢，我估到，但係就冇問得清楚啦，因為自己普通話唔好叻嘅啫嘛，咁啊，所以我了解一下啦，咁啊咁佢喺度咁啊做啦咁樣，咁啊咁佢咁啊唔想冇講做嘢啦，咁出嚟食嘢啦， 咁啊，佢又話見一個客，香港客嚟嘅， 係 咁咧就同佢去食羊腩煲， 嗯， 羊腩煲，咁又話咧就話嗰個香港人咧，即係食咗嚿羊腩去，佢一凍啊， 嗯。 佢將嚿羊腩放翻落個煲度，佢話：屌，我點解有啲咁嘅香港人嘅咧？因為你知道我 咁其實打邊爐都係咁噶啦， 唔係我係一個好嘅 sample 嚟噶嘛， 都係個個 我唔會話咬住嗰個係凍，即係嗰個牛丸凍，我就塞翻抌翻落去噶嘛。 咁係，咁但係你隻筷子你都選完插翻落去噶啦、啊，其實就冇乜分別嘅。 咁嚟另外就覺得哇咁好 at 先，好 at 先，但係可能嗰個香港人都想追佢嘅。 嗯， 但可能唔係想追佢啦，可能好似我咁啦， 嗯，想揾下飯盒， 想飯盒啊，或者想搏下佢，因為佢係助理嚟啫嘛，佢唔係雞嚟噶嘛， 嗯， 啊，咁啊，可能想咩啦？咁就係因為咧，佢呢一下食嘅羊腩， 嗯， 凍嗰頭放翻落去、嗯， 就覺得好核突啦， 啊，佢覺得核突啦，咁跟住咧佢唔實彩呢條仔啦 ，OK， 呢條仔都有送啲化妝品俾佢嘅， 嗯， 啊，佢會俾個啲相我睇嗰啲一盒列入嗰啲唔知乜鳩啦咁所以咧，我都奉勸一啲網友咧，你要想坤下女啊，或者想即係你有時都別都，就算你一個幾瀨啡嘅人， 嗯 嚇、啊、幾撚即係咬完之後，你攞翻落去，你咁樣嘅，盡量譬如你想溝一條女，你將呢啲嘢都盡量隱藏， 梗係啦， 盡量隱藏， 溝到先至做咯呢啲。 即係你諗下啦，一件羊腩幾錢啫、嗯？我唔知道羊腩定牛腩啊。啊、一件牛腩唔係一個羊腩幾錢啫？咁其實坦白講，個煲嘢你都食唔曬噶啦。 嗯。 咁你無謂咬完放翻落去啦，咪抌咗佢咯，凍嗰頭。係。係咪先？但係佢講，我牛丸值幾錢啫？ 嗯。 係咪先？咁你咪抌咗佢唔好食咯，係咪先？即係其實可以咁樣。即係我唔係話你失禮咗我哋香港人啊！你某程度係令到你溝唔到女啊。 咁啊係，喂，連大陸人都覺得呢下核突，咁就真係好核突嘅。 成而家文明咗噶啦，以前噶啦。 喂，咁講真，打邊爐其實都核突噶，個個食完選完筷子又插翻落去嘅啫嘛，其實係冇分別噶。 但係呢樣佢唔會覺啊嘛，佢唔覺得係一個肉啊嘛，佢咬咗放翻落去，係真係嗰、那個令到嗰個女仔， 嗯， 即係我其實冇乜所謂嘅，我同你啲網友出嚟食嘢，個網友揾一羹不但湯飲完之後，飲完咧揾一羹，佢再用咗嗰只羹去筆。 系啊，咁基本上你插咗筷子已經係啦。 我唔會覺得有嘢嘅，因為 個都對咗筷子落去㗎啦。 我哋廣東人嚟㗎嘛，打邊爐就係咁樣㗎啦。所以我 OK 嘅。咁啊，阿零零頭就講咗一咁嘅 case， 咁我又知道，咦係喎，啲女仔可能真係有時即係會覺得肉酸啊、核突啊，係唔佢跟住唔會受你溝嘅喎。咁、 嗯、 你咪其實啱啱講，你咪嘥咗嗰餐飯咯。 嗯系 嘥咗心機咯， 咁你諗下，你喺香港啊，約個女仔食飯，你都唔會咁做啦，何況啊大佬？ 唔係㗎，好就係㗎，即係咁講。喺香港咧，好多人都會有個唔知解個諗嗰個心態，你會覺得自己係高尚啲香港人， 優越感啊， 優越感好啲，咁你會你行事就會 gentleman 啲，但你翻下大陸你又放少少， 係 啊，咁跟住咪隨地吐痰啊！ 系啊， 啊抌烟头啊，啱啊讲啦， 嗱我都系 我自己都系 ，我喺大陆就抌随地抌我喺香港咧就多数都会揾下垃圾桶 啊，咁我又会吐下痰啊，我大陆就咁吐噶啦， 嗯， 啊咁我香港 不过吐痰我都唔会，喺大陆我都唔会， 我香港系冇嘅，绝对唔会有嘅， 嗯， 咁啊算啦，咁我都系警告，唔系警告系警告，啊啲网友如果不如你有啲女想做饭盒啊， 嗯， 有时你嗰个仪态啊都要。小心考慮嘅， 係梗係啦。 啊，咁當然啦，我講呢度就算啦。咁啊，講翻個氣肉啊。 嗯。 咁啊，同佢食完串串啦。咁你知啦，其實一早晏晝已經即係佢一落嚟，我踩單車去之前，我已經有神山虎啦嘛。 OK。 啊，咁已經板板聲，已經板板聲啦。咁啊咁戲都冇睇啊，戲都冇睇啊。其實根本冇戲好睇 ，OK、 嗯、 啊，咁跟住平啲白林就上酒店啦，咁啊例牌啦，咁啊開缸水先啦，開個浴缸，咁啊梗係 浸下， 因為我而家有啲沐浴露噶嘛，有啲我買咗一啲特登為咗去啲情趣酒店而用嘅泡泡浴啊， 嗯， 啊咁啊我喺淘寶淘咗。 都唔想去淘寶咧，日本城啊啲有啦。 冇用噶，嗰啲唔夠泡噶。 哦， 即係之前咧，我就喺香港買咗啲 名牌嘅，喺香港名牌嗰啲泡泡浴嘅，島內冇鋪嘅，好少鋪嘅，好少鋪嘅。但係呢個我喺大陸咧淘寶淘咗咧，依次咧，一倒我好細樽啫嘛，嗰只係啦，碌你幫我淘嘅，即係你幫我集運嘅，咁細樽嗰啲細樽咧，總之係好細樽。 打火機咁大支啦嚇， 火機咁大支，係咯係咯，大粗啲啦，咁啊。咁兩支倒落去，你已經成個光已經滿曬㗎啦。其實某程度一支就夠啦。一支 sample， 即係其實 sample 嚟㗎啫，倒一支 sample 已經夠，唔使倒兩支添。咁都係同佢浸下啊，咁啊阿零零後好中意自拍㗎嘛，咪影下相啊。咁我算啦。咁都係，咁啊呢啲成日講嘅嘢，搣好就唔好講啦，都講翻個重點。 就測試。 測試。 係。 好撚奇怪。即係咩？我啲速過瓊乾曬水啦，過曬啲泡泡啦，跟住喺張床度啦。咁當然啦，零零後咧就佢比其他女都識做啲嘅。佢係會一路咧即係搏嘢之前咧，佢會錫下你個乳頭啦。即係好 professional 嘅。隻手就捋緊你條豬啦。咁佢捋緊嘅時候咧，我通常就喺個硬啦，呢啲有神山虎啊，零錫硬得快咁。我就已經攞 condom 啦。我攞 condom 出嚟，零零後就講一句冰套 嚇， 冰套 哦，佢都知啊， 我屌你咯，咁撚柒叻，唔撚係啊嘛，我心諗，喂大佬未拆未成喎，一攞你知嗱，你有用開0.03噶啦，妒忌嗰只兩隻我係分唔到噶，只冰套即係嗰只知的吉知激特， 知激特 嚇，同埋即係0.03我係分唔到，因為大哥都係銀色，有個妒忌標誌，我要攞上手我先知道喺呢只好啲。佢一落出嚟，冰刀，哇！我屌你咁撚professional，咪你嚟過我？ 好熟 啊！但我心諗，其實佢唔知嘅，佢唔知嘅，係因為咧，我曾經將呢個冰套咧，即係呢個知己特咧，我擺喺上朋友圈。佢就知道咧， okay. 我將來會用佢嚟對付佢啦。 我以為佢咁熟， 我用咗 咁熟行情 咁當然啦，我咁因為我係唔想俾佢知道佢有嗰啲嘅呢個套係有啲紋噶嘛，唔想俾條女知咁啊，我就平時咧就係阿零零後佢幫我戴嘅，啲0.03啊，就佢幫我戴嘅，呢次冇啦，比較神秘感佢，咁啊自己戴啦，當然佢知道冰套啫，佢唔知係激突噶嘛，係咪先？咁啊戴落去個咁啊做啦，嗱咁就唔同啦。咁我就要講翻少少以前啦。咁基本上同你知啦，零零後，都係靚妹嚟噶嘛，佢都比較緊啲噶嘛，咁診佢嘅時候咧，都係有啲水啊、女成啊嗰啲，即係都，但係佢嗰個嗌啊嗰啲係冇咁勁嘅，咁呢次就唔同喎，套咗耐啦，診咗診咗幾分鐘到啫。 嚟了 啊！咁嚟了咯，咁啊听佢啲声咧系比较大啲嘅，劲啲嘅，咁啊喺度有两个活色动作啦。咁唔知点解系我条脚短啦，你咪幼啊定咩咧？做咗玩啦，我觉得会个袋会甩甩地噶嘛。因为可能佢油多有油啊。我成个袋即系男仔嗰度咧都有啲油啊。 系， 因为佢 会要冰 咯，吓会冰你啊嘛，冰够你啊嘛，我系觉得凉噶。我覺得涼㗎，我油我嗰啲想啦咁我咪臨射之前掹出嚟囉，掹出嚟當然係冇甩過嘅，跟住咪手打啦，好似睇睇 AV 咁啦，係咪手打出去啦，咁就我就冇掹咗個肚出嚟射落個肚度，咁我就射落個袋，都係射落個袋度，咁射完啦之後咁阿玲玲就佢講一句，佢點解你唔射入去，即係點解掹出嚟射呀，佢話點解你打飛機，我都醒目嘅呢啲咁嘅打法，我驚痛㗎嘛，因為你知道林美嗰幾下嚟食板板聲㗎嘛，嚟食到肉㗎嘛，佢話唔會㗎，咁我諗住我心諗哇真係 我就係爭你嗰幾下 嘅嘢，你真係好似好撚瘦咁我啲女，因為佢係要嫌你點解唔屌到佢最尾呀，即係平時咁樣你用咗啲0.03嗰啲，如果你掹出嚟 你掹出嚟射咁樣，我真係我老師過有幾次都掹出嚟射㗎。 嗯， 佢都冇乜點炸型㗎，但呢次有少炸型啊。 嗯， 我點解你唔屌到尾咧？ 你就係爭你嗰幾下， 即係話咧，我呢個袋其實某程度對個女仔咧 係有用， 係有啲敏好用啲喎。 係， 但係某程度你記住啦，舉一反三啊，對我哋男仔咧就真係差少少嘅。 嗯， 佢除咗少薄荷之外咧，但佢真係厚啊。 嗯。 咁啊，即係你用慣咗，即係我成日有個錯覺，其實而家我已經糾正咗㗎啦，係用咗靈二呢個之激突，我先糾正咗㗎啫。 嗯， 我成日覺得你個龜頭，你邊度分得零點零三同零點零五啊？我成日覺得，屌你手就可能分到，你條鈎頭分唔到㗎嘛？ 分到， 其實唔係， 梗係分到啦， 分到㗎， 好大分別 啊！如果你零點零五同零點零三一定分到。但如果 0.03 同 0.02 就你未你就先至未必分到嘅啫。 係啊， 係啦，咁其實多咗個 0.02 咧，真係爭好遠。 嗯， 咁當然啦，咁啊，我一次過買10個噶嘛。 嗯， 咁啊，每次都係用兩個啦，係嘛？咁啊，而家我仲剩翻四個啊，定係兩個咯？咁總之我仲剩翻啦。咁但係咧，為咗我自己個暢快咧，我用曬呢幾個我就唔會用噶啦。 我都係， 你都係咁話嚇，我就會用翻0.03或者0.02啦。 嗯， 因為呢個係，因為俾錢係我享受噶嘛。 嗯， 係咪先？咁啊，我真唔理你閪冧噶嘛。咁我咪盡量用撚咗個用撚曬佢。咁下次咪先至，即係我都會嘅。可能下次就用翻0.03、0.02算啦。咁啊，留翻同阿上次。環江嗰件女，因為嗰件女好撚鍾意用咩㗎嘛，嗰條女影子嗰條嗰條女。咁因為佢又返嚟搵我㗎。 嗯。 咁我諗住都女益到幾一次啊，益到幾兩次啊。咁我而家就暫時就唔會點用住㗎啦。咁留返幾個去對付其他女仔㗎嘛。 嗯。 咁呢個更進一步嘅報告，希望呢位我滿意啦。咁最後啦，都記住啦，神山虎加價㗎啦。咁 有買趁手啦。 咁而家出呢集應該係3月6號啦。咁下個禮拜嗰一集就係阿大的嘅搞財山最後一集。 嗯。 咁我係點解會我連續出三，即係唔一定要出三集啦。三集呢個系列呢，我就係打算去長沙下一轉嘅。 係。 但係呢如果得我同阿大的呢，就無謂啦。因為呢，如果譬如我諗住如果我去親要五個人， 嗯， 五個人我就可以包咗佢一團， 嗯， 包咗嗰個人有一團，就有個理由啦。點解咧？我包咗佢一團， 冇四個， 我哋嗌嘢飲，即係我哋可能 你哋話事， 可以主動啲啦，即係唔使話咁被動，一定要飲你話事嘅嘢啦。咁到時我哋話你話五嚿水飲酒，咁我哋話我都冇人俾得夠飲其他啦，或者可能我五嚿水唔使加嘅。咁都可以轉其他嘢其他飲品嘅。咁其實我有話事權啦嘛。但如果我同阿大的兩條去，咁我就要跟啦。我要跟呢，就因為我唔鍾意飲白酒啊。 嗯。 白酒溝華梅雖然溝好稀嘅，但我都唔鍾意飲啊。我唔鍾意嗰陣味啊。 嗯。 咁咁所以呢，如果要搞呢，就我希望呢有夠五個人。 嗯。 我就喺復活節左右啦啲日子啦。咁都係假都應該係假期嚟㗎啦。咁又五個人上去啦，但如果少過五個人呢，其實我唔搞㗎啦。 嗯， 我唔搞㗎，但係網友你要預，因為係三日兩夜嚟嘅。 嗯， 咁你真係你要預多少少錢。 嗯， 即係你唔好預得太少啊。 大一皮差唔多啦。 預一皮啦，但都幾啦肉痛㗎，而家人民幣咁嘅環境 啊。 咁希望有啲網友會再啦。咁第二樣都係一樣啦，小弟生日會啦。 嗯。 咁其實我唔知邊度搞嘅嘢，都唔知搞唔搞㗎今年。因為月尾我係即係復活節，我諗住去長沙，我都想留返啲錢㗎嘛。咁， 嗯， 如果有譬如有網友有興趣要搞嘅，咁我咁梗係可以一齊玩啦。咁你就 PM 我，人數夠我先去㗎啦。 嗯。 咁如果人數唔夠呢，我就唔去㗎啦。 嗯。 咁希望你睇下我有想再唔再我一齊玩啦。咁坦白講，就算網友唔在咁，我同阿碌我都會搵去環江兩條友搶 幾件， 當生日算數㗎啦。咁你可以再埋啊，環江咁平。 嗯， 如果人多就唔係啦，人多我就去麒麟㗎啦。 咁啊張強， 張強依家 今日翻嚟啦，今日翻嚟啦， 即係安全啦，真係 係啦。咁都有得玩嘅，而家有得玩嘅。咁啊呢啲，但係哎呀，我自己未去過咧，我唔敢講咁多有乜嘢，亦都冇乜豐收。 嗯，哦，你講神秀 啊，咁啊。咁其實開返嘅，我知道開返嘅，因為我問個小豬，小豬開返㗎喇。咁正常嘅。咁多謝，但係張強應該返埋嚟啦，咁你哋其實可以去其兩位，其實應該可以嘅，但係我唔敢講啊，因為自己未去過而家呢一排。咁都可以試下嘅。咁我睇下啦，人多咁就麒麟，人少咁甚至冇，咁我同阿碌就兩條友去環工，又冇阿險。 好啊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下个礼拜记得听阿希埋大的搞咗条沙最后一集啦，拜拜， 拜拜。